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我有预告说今天会来的朋友很特别，是因为我认识他真的很久，但是我真的很好奇我自己为什么都没有邀请他来上节目。他是我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叫你球球还是叫你本名？周月如教授。Hello， 球球你好。 大家好，光夏，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第一次来，我是周月如，还是叫我球球好了，比较亲切。 因为球球是，其实真的就是音乐教授，因为你才从小，我看你弹钢琴，那时候可能国小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你一直学钢琴，然后到国外去修读音乐博士的学位，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就在大学面任教，所以其实你真的就是一个钢琴家跟老师，音乐老师。 应该，可是教钢琴家我觉得不太好意思。我就是一直在没有停断着学音乐，然后后来的职业跟音乐有关联。 其实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音乐作品，然后我本来期待的是可能你知道音乐教授应该会放一些古典音乐，没想到球球就是知道我们节目属性之后就决定不要放什么特别的古典乐，都带来一些很精彩是你自己个人收藏跟喜欢的作品。 对，其实我学音乐，可是对除了古典音乐之外的这个音乐的涉猎很狭窄。那我大概就朋友介绍啊，或是有时候之后是旅行，有时候认识了一些歌者，或是知道了一些音乐，就是不同国家的音乐，还有可能就是看电影认识一些，所以这些狭窄的那个范畴之中，我还是找了一些大概除了古典音乐，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古典音乐节目，所以古典音乐又比较长，很难好在这个地方交代完，所以我大概找一些我觉得非常动人的音乐。 好啊，我要先来放第一首歌，这个是我对球球的第一印象。我常常就跟朋友说，我上次也跟你一起回忆到，就是我们童年认识的关系，其实我们父亲是朋友，但是我们可能好像是国小5年级还是4年级之类的，有一次就是你父亲就是带着你跟你妹妹来我们家，然后刚好我们家是两姐妹，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很白皙，然后又很看起来是很文静的女孩，然后你爸就说你有在学钢琴，我说我也有学钢琴，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爸就说那球球你就来弹一首吧，刚好我家有一台钢琴，球球坐下以后就开始弹了一曲，就是那时候曲子弹完以后，我就想到我再也不要学钢琴了，因为那首曲子是贝多芬的《暴风雨》，我真的被吓到了。所以，好，我们听听看，就是你想象一个10岁的小女孩坐在钢琴前面，然后开始弹这首曲子。我觉得当另一个10岁小女孩看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坐在钢琴前面弹这首曲子之后，心理创伤就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真的就想说我不要再认真练钢琴，我一辈子都不肯弹成这样。 那我可以讲一下光夏吗？ 对，因为后来我有对起来发现我各自的创伤。 对，那个时候我也是大概记忆大概也是从国小到国中那段比较常去你们家，然后我跟我妹妹非常非常喜欢跟梦寐以求去光夏他们家，因为呢第一点就是可以 很晚才回家，因为我的爸爸跟他的爸爸都会就是把酒言欢，就是讲话讲非常非常久，所以每次要离开的时候大概都12点以后，所以要坐计程车回家，所以可以耗整个晚上。然后再来就是到他们家呢，就是他们家是在山坡上山边， 对， 山边，然后有一个木造的房子，在那时候我们住在公寓，水泥公寓里头，在一个木造房子，有点像就是那个什么美军 日式的 洋房， 对 对，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游泳池，小游泳池，然后还有一只狗叫 Volvo，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也喜欢狗，所以到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哦，每次到那边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样子，到另外国度的样子。还有呢，他跟妹妹很喜欢看漫画书。漫画书是我们家，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看漫画书，因为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要把这个图连贯起来，我看得非常慢。可是我们家不太行看漫画书的。那他们家的厕所，就是他们卧室里有厕所，大概有半人高的漫画书大概有两三摞。 没有 有啦，我记得每次到那个地方就而且厕所非常大，然后也很安静跟干净，所以坐在那边就一直看漫画。 原来你都在我家厕所看漫画书？ 有啊有啊，那个地方是一个、然后呢，另外就 是温馨的小窝， 是然后光下又会叫傍晚吃完饭以后又会带我们去，就是在他们家附近夜游吧，然后讲鬼故事。 啊，我是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些他安排的音乐节目， 就是我安排 包含等一下要听到这首歌，还有一些就是他那时候非常钟情的坂本龙一啊。 嗯，我那时候就很喜欢坂本龙一。 对，然后那个他的那个跟大卫鲍伊的那个电影 俘虏 、 我就所以我也介绍你看， 对对对，然后大概那几次去他都转到那个片段，然后让我们一直看然后在他们家可能看个三五遍，然后下次去他们家再看三五遍所以那几个印象我就觉得到现在还记着。好，就是想 这么说来，原来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坂本龙 是 对，我只记得就是每次他来球球跟甜甜，就是你跟你妹来，我都好高兴，因为就是说平常在家就只有我妹就是可以跟我合作，比如我喜欢一首歌，然后我就叫我妹妹要唱，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唱比较简单，就主声部，然后那我来唱合音总可以吧。可是我妹大了一点以后就不愿意再跟我就合唱，她觉得这是在干嘛，然后而且如果按照你说，我就是一直希望有人跟我有音乐共鸣，然后九九来了以后就觉得终于有人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样的东西，然后不过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可能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对于配乐啊或者这些东西 创作 对 对， 然后 我刚刚忘记讲到我的创伤了，就是那个到他们家呢刚开始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他也在学钢琴，所以每个人都会爸爸妈妈都要求我们上来弹一首，所以大概我也忘记弹到什么时候，可是光下后来开始就是抱着他的那个有一个买的 电子琴， 对，卡西欧的手提电子琴开始在创作，然后做一首歌，然后他的爸爸每次就很甜的就叫光下来弹一首啊，然后光下就非常非常高兴，而且就绽放的笑容，就在 爱心 绽放笑容，很快乐的弹完，然后我爸爸就说球你上去弹一首，我那时候大概就是我最难堪的时候，因为学期中谁会把一首曲子弹好，我那时候已经在念音乐班，国中时期 学期中 都不会练好的、然后呢就是很怕上台就坑坑巴巴，当然多半时间也都坑坑巴巴，所以呢就是每次就是看到光霞那么快乐的在弹完音乐，然后我弹完一首曲子都垂头丧气，我就觉得啊又 真的很 到他们家又爱又恨， 就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视角跟观点。我就说那时候抱个电子琴弹，就是弹我自己创作嘛，当然就是什么三五分钟都结束，然后接下来球球上来就弹贝多芬，你根本不用弹完，你只要弹前面是20个小节，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是目瞪口呆在那边，然后就会觉得其实那真的是很享受，就是说毕竟古典音乐它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制度跟那个结构它的确就丰富了，也许不是几条旋律线，而是那一整个作曲家他的背后的思考的跟那个深度，所以当然那个时候你才10岁 或十一二岁，所以对你来说可能练琴就是一个功课，然后偏偏你又做得挺好的，然后但是对于观众或欣赏人来说却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等到讲到 Luca 的时候可以再 可以 对对对，然后先来放你要介绍第一首歌。 对，这个也是从小在光下家听了大概上 那时候我很喜欢 非常喜欢所以回去之后我爸爸就带我去买了这张那时候是卡带阿爸的 Chiquitita。 我后来知道原来我听到的时候这首歌其实早就已经过了十几年，发行时间十几年，可是那时候还是觉得好好听 Chiquitita。 Chiquitita, tell me what's wrong. You're enchained by your own sorrow. 超青春的吧，还是超老派的？对呀，你看。 There is no hope for tomorrow. How I hate to see you like this.There is no way you can deny it. I can see that you're all so sad, so quiet. Chiquitita, tell me the truth. I'm a shoulder you can cry on.Your best friend, I'm the one you must rely on. You were always sure of yourself. Now I see you broken and pleasant. I hope we can catch it up together.Chiquitita, you and I know how the heartaches come and they go and the stars they're leaving. You'll be dancing once again and the pain will end. You will have no time for grieving. Chiquitita, you and I cry, but the sun is.No way you can deny it. I see that you're all so sad, so quiet. Chiquitita, you and I.Yeah! did before. Sing a new song, chiquitita. 这曲阿榜唱出来的 Chiquitita， 好，献给瑞典队，好，没有，献给我们的童年时光。这个今天讲我朋友是球球，周月如老师，目前在大学里面任教音乐，可是有好多音乐的发现，好像反而是。不见得是在古典音乐里面，而是其他各种不同的来源跟吸收。除了童年我们彼此的这些记忆之外，我知道球球后来开始接触不一样的音乐。你也因为你今天竟然要放 Nina Simone， 我觉得很有趣。你要讲讲为什么吗？ 好啊，那个讲到 Nina Simone 之前，我可能要讲一下我对那个蓝调的认知。在我我记得是大三还大四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史的课本好多半就前面都从中世纪开始讲到二十世纪的古典音乐，那二十世纪的最后大概几页讲到流行音乐的一些那个发展还什么的，然后那时候老师也快快的把它讲完，可是讲到那个黑人音乐里头，但 Jazz 里头有一个叫蓝调音阶的时候，他在钢琴上弹完那个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噔咚，哒滴哒哒哒咚，就这个五个音阶，就是五个音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整个心被 drag， 就被拉下土里的感觉，我觉得哇。不只是哀伤，可是它好有力量，好像就从那个土里头长出来的这个声音，然后一直把你。 蓝调音阶的具体的特质是什么？它的那个音程的关系？ 有半音，中间有它会有一些随机的半音，出来， 跟一般的不太，跟一般的那种 对，跟很不一样。我觉得每个国度都有他们的音阶的那个 combination， 比如说东方的五声音阶跟刚刚讲蓝调音阶，它的那个组合是不一样的。可是听到蓝调音阶，我觉得哇，很有力量。可是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力量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后来我真正开始听蓝调音乐大概是到美国之后，然后大概我们的就是为了上课也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书让我们去看，然后那时候也是准备音乐史的时候也是翻到后面，可是他们那个其他的书就是国外我们要念音乐史的书，他们讲到二十世纪的音乐之后这些那个 information 就多了很多，然后就大概找一些，然后那时候也大概旁边也有一些CD 可以去听，所以我后来发觉蓝调很有趣的是它一直重复着一个，就它是一个和声的组合，和声固定的组合，像一个固定低音一样，然后这个组合一直在重复的重复再重复，就是周而复始一直在重复，可是高音的部分就是它的旋律部分用蓝调的音阶组合出来这个旋律部分，可是每一次出现就开始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这是他们所谓的即兴。那这个东西也让我想到古典音乐的就是大概中世纪巴洛克时期有个叫夏康舞曲，也是以那个和声为基底，然后上头就一直在产生不同的变奏曲，好，就是一段一段的变奏，我觉得蛮相似的。可是这又有一点，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像土壤里头的哀愁在里头，因为蓝调的除了刚刚讲它解释它的和声跟旋律之外，它通常是一个缓慢，然后多半诉说着早期黑人，好，在那时候他们是就是黑奴在美国，他们的身心的受到创伤而接下，就是用这样的音乐来做的，我们称为叫怨曲，是不是？就是好伤感的音乐。所以这里头，我觉得那个伤感跟他们的土地的浓厚度，让我觉得很着迷。然后后来我是 就一听就是被这样的音型 被这样的音阶，就是你就直接感觉到发展出这样曲调的整个后面的背景跟那种文化的东西。 对对对，嗯，然后也是觉得我知道的人不多，就是这个演奏者或是歌者不多，可是听到我会觉得每次听他们在延展这个和声快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看到他们在当时在头脑在思考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是 Nina Simone 的作品哦，不是他的作品，他很有趣。这个是一个美国的黑人的歌者。他原本呢他是学古典音乐的，他钢琴弹的也非常好，然后他曾经有跟就是纽约一个重要的老师学，他想要考 Curtis 音乐院，可是后来没有考上这个音乐院，可是他从那个时候他就种下了他觉得应该是他的肤色的问题让他没有考上，所以他后来他对黑人民权的这个怒气还有他参与度就非常非常执着。然后他的这个 Nina Simone 他的他因为他是钢琴古典钢琴弹得很好，那他接触到爵士乐或是那个蓝调的这样子的音乐的组合，是他那时候没有上大学之后他就开始要维生，所以他跑到酒馆里头去弹钢琴，所以这边他也开始就是让他的这些音乐构成越来越紧实。 我们先来听一看就这首歌，然后 Nina Simone 演唱，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再来听 Nina Simone 的作品，也请球球为我们再多说一些他的故事。 For the whole round world here, I wish I could share all the love that's in my heart. Remove all the bars that keep us apart. I wish you could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me. Then you'd see and agree that every man should be free. I wish I could give all I'm longing to give. I wish I could live like I'm longing to live. I wish I could do all the things that I can do. Though I'm way overdue, I'd be starting anew. Well,Like a bird in the sky, how sweet it would be if out my heart I could fly. I'd soar to the sun and look down at the sea. Then I'd sing, cause I know yet. And I'd sing, cause I know yet. Then I'd sing.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球球周月如，是我童年的朋友。我真的从来没有请他来上节目，还好现在因为学校放暑假，所以他比较有空，所以很高兴他来。但是我们今天不听，虽然你学的是古典乐，但我们今天不听古典乐，而是从你的角度，然后你发现了这些你很喜欢的音乐以及为什么。刚才听了 Nina Simone， 你说那是你在求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蓝调音阶，就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就立刻被打动了，被那样的深沉的那样的情感跟情绪。然后你又发现 Nina Simone 这个歌手，他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刚刚听了一首，现在要听这首歌很有趣，你要介绍一下。 那个 Nina Simone 是我在美国有一次看公视，他刚好有一个他的就是纪录片吧，我大概只有看一半，我突然觉得这个歌手之前有听过他的歌，可是不知道他这么的妙，就是非常非常奇妙。那他刚刚就提到他是弹古典钢琴，所以他通常他的演奏会就是他边弹边唱。等一下，在音乐之中你们可以看到他在边弹边唱，然后边即兴的这个过程。那他的个人特色呢，除了 他的声音就是算中低音的声音非常非常浓之外，他在唱歌的时候你大家可以感觉到他嘴唇非常的厚、嗯、然后这个就是腮帮子很饱满，那个声音就温在他的那个口腔里头慢慢的散出去，那个温度我觉得很厚实的那个温度，我觉得很迷人。还有他常常就是他一旦有音乐在他的指尖，在他的那个口腔在孕育的时候，他就变成他妮娜·西蒙消失了，这个人似乎不存在，只有音乐在这里头。那他表现的任何的音色，他在唱每一个字，他突然就在那个音乐之中，你会似乎可以看到他看到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可以进到他的这个音乐里头。可是他音乐一收手呢，他马上变成一个非常奇异，然后非常古怪的人，然后他会跟观众讲一句冷笑话或是冷的话，观众不知道怎么接，然后他就会突然生气然后或突然等一下这个版本好像也是一样，他在弹这首曲子之前，他可能看到有一个女生站起来走路还是什么，他就是说 sit down 赶快坐下，要你坐，而且讲两三次，然后那个观众都不知道要什么反应。然后常常这个现场音乐会里头有很多那个观众有极其的反应，然后有时候也惹怒了他，所以这里头的状况百出。可是除了这些他很多很多的状况之外，他的音乐非常非常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讲，就是非常动人，然后非常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他的声音还有这种蓝调的浓浓的蓝调味，然后把你拉进土里头的感觉。还有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他的即兴功力好，就是他们在这首曲子也是一样，他 basic 在一个蓝调的一个和声里头，然后就开始一直在蔓延，然后一直在创造，然后一直在延长它，然后这个延长的过程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即兴哦。然后这个曲子也不是他的创作，可是他就有能力把不是他的作品然后变成这首曲子的唯一版本，就是全世界就知道这首曲子是妮娜·西蒙把它唱红，甚至觉得是他做的曲子。 然后连上面又加好多东西， 对， 我都怀疑有些词或是有些他都自己想到什么，然后就往上加， 对，往上加。 所以我们先来听这个现场演唱妮娜·西蒙，然后这首歌叫 Stars， 真的好好好好感动，好感动一首歌。 Stars they come and go， they come fast， they come slow，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Hey girl， sit downSit down. Sit down. 哦，这是超凶的。表情很。 Stars. 要重新开始。 Come and go. They come fast. They come slow.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All you see is glory.But it gets lonely there when there's no one there to share. You can shake it away. If you hear a story, people lust for fame like athletes in a gameBreak their collarbones and come up swinging. Some of them are crowned, some of them are downed. Some are lost and never found. But most have seen it all.They live their lives inside cafes and music halls. And they always have a story. Some make it when they are before the world has done its dirty job. later on someone will say you've had your day. Now you must make way. Don't they always? But you never know the pain of using a name you never owned. The years of forgetting what you know too well, that you who gave the crown have been let down. You tried to make amends without defending. Perhaps pretending you never saw the eyes of young men at 25 who followed as you walked, asked for autographs, kissed you on the cheek. You never could believe they really loved you. Never. Some make it when they're old. Perhaps they have a soul they aren't afraid to bear. Perhaps there's nothing there. Anyway, that isn't what I meant to say. I meant to tell about a story, since we all have stories. But I can't remember it anyway. So I'll tell about the mood th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nd permeating even Switzerland. It goes. Continue anyway until I get it together. Some women have a body men will want to see, so they put it on display. Some people play a fine guitar, I could listen to them play all day. Anyway, I'm trying to tell my story. Janice, he intro'd it very well. Janice Joplin told it even better. Billie Holiday even told it even better. 这首歌就这样结束，就是一个现场的录音。嗯，但是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完整的，它后面直接接到 feelings， 然后你看 这怎么转过去？可是这整个过程觉得好好感动。刚刚我跟球球我们都觉得，哇，就是你看他的表情，然后当他在一面弹一面唱，那个钢琴一开始就是只是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水波一样，然后载着他，然后到中间间奏的时候，他让那个钢琴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他真的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他的琴，他的歌声，他的人就是跟音乐在一起的那个瞬间， 因为他眼神一直在变，哦，皮肤好像也感觉也在变，对， 就是只要有音乐时刻，他就是完全不同了， 对， 跟刚刚很凶的说，哎，坐下坐下的那种那种语气，跟之后他唱完这首歌，之前或之后的那个中间的串场，应该都是大家都会觉得有点那个吓到，或者是觉得不知道哪里会什么时候会惹毛他。可是当他开始跟乐在一块的时候， 对，入神 了，对啊，好感动哦。对啊，上面一个你要介绍，这就是一个演奏过程，然后但是它也完全不一样，跟你 对。下面我想介绍一个，就是我本行的的音乐人物，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就近几年来就是觉得已经很少听到的，也是在音乐当前他自己消失的一个 演奏者， 对，演奏者。那这个是要讲到三年前那个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就是钢琴组的演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一段期间其实在期末，所以我大概没有好好的有时间听，所以我是听重播，他的已经到第二轮的时候在听第一轮重播，所以多数但那个时候大概有二十多个参赛者吧，所以他们每一个第一轮都要弹一个小时的曲目，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听每天听非常非常长时间的听，所以多半的参加者大概也是累积了好几年他们的那个大的曲目，然后滚瓜烂熟的在这个短时间里头呈现，所以多数曲目啊跟弹的都对我来讲都有点机械化，就是都是在炫耀他们的 技巧， 对，多数是技巧的部分。那时候我也因为就是也不知道哪一个好，所以就是都是戴着耳机，可是我可能在做其他事情，就让他这样听下去。可是突然听到这个人的时候，他那时候第一首弹巴哈，觉得颇有一些意思，然后再弹到贝多芬之后，会觉得好很直谱。好，他弹贝多芬早期的作品觉得非常非常直谱，可是有一些味道好像你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把那个频道转到这个比赛现场，就是重播的现场，然后看到他，然后看到一个感觉像是个穷小子，因为他胡子好像也没有刮，然后那个头发也是凌乱的，然后演出的时候那个表情真的就好像看到鬼还是什么样，就是非常深刻，可是非常愁苦的这个脸，然后动作倒蛮小，可是他的弹钢琴的手型非常的奇怪，然后后来一直听下去的时候，他也弹了一些炫技的作品，比如说那个一脉相承的那个肖邦啊、拉赫曼尼诺夫啊，还有李斯特，那这些大的作品他当然也有弹。就是会弹，就碰到错音之外，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巨型的炫技作品之中，还有一些在大赛里头很少听到的人性。我觉得那个是他会花一些时间，会花一些气息在不应该讲凝造，就是他吐露出来这个很特殊的人性。我那时候觉得哇，这怎么我在至少在这个大赛里头我没有经验过，然后他更夸张的是他在李斯特这个很艰深的那个超级技巧练习曲之后，他摆了一个柴可夫斯基的小的华尔兹，这华尔兹叫做善感华尔兹 Sentimental Waltz，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短，然后多数大概就是一个小 Angle Piece 这样的曲子，可是他弹的这个让我想到刚刚的那个Nina Simone， 就是好像在你耳边在弹这首曲子，然后他也是这个主题一出现这个 Luca Debug 他好像就消失了，只剩下音乐本身。对，那我放的这段是前面他还有一些些李斯特的最后一段。 好， 对， 先听看这个人叫 Luca Debug， 这是炫技的部分， 就是从李斯特开始，然后等一下会接到他 的那个 Tchaikovsky， 然后就完全不一样， 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来听一看。 这样的演奏是在柴可夫斯基大赛出现这个好像是不知名的小子，然后他的钢琴在演奏完李斯特之后接到的柴可夫斯基却是用这样的方式演出。他虽然是第四名，不过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但是后来好像在世界各地都有演奏会，球球有去看过他的演出。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来继续听你介绍这个钢琴家，叫Luca Di Bala。先休息一下。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朋友是球球周月如，球球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然后我们小时候碰面的时候，好吧，这样听起来好像我都逼你听很多版本老一。然后，不过我对那时候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就会一起有一首歌，如果我们喜欢，我们就会一起找出，比如它的和弦啊，或是 然后 对和声，大家就开始唱，就觉得好快乐的时光。在经过这些年之后，球球已经是一个钢琴演奏博士，而且在大学任教，就是教音乐跟艺术，所以由你来谈这些非古典音乐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说，音乐好像不只是在古典音乐的，或者是说从古典音乐这边延伸出来，有时候我们应该回头去看看，有时候古典音乐它已经变成一个很精炼的艺术，有些东西越来越精炼，但是最开始的那个东西还在吗？也许在钢琴大赛里面可能就有这样的端倪。你刚刚讲到那届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状况，因为我没有关注过大赛，不过最近我收到一本小说，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叫《蜜蜂与远雷》，他讲的就是一个钢琴大赛的过程，里面也的确就是提到，当然是虚构的角色，不过我猜他一定，这个作者一定观察了很久，就是有各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的演奏风格，然后不同的演奏背景或者他的演奏的资历，但他里面特别安排了几个角色，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好像是从来没有正式拜师学过钢琴的一个少年，然后他爸爸是一个研究蜜蜂的专家，但是他家甚至没有钢琴，可是他就来参加比赛，可是大家却在他的琴音里面好像听到了所谓的真正的音乐这种东西，就是跟也许不同其他地方的那个老练的参赛者很不一样。很奇妙，你又介绍这个 Luca 这个钢琴家，他也的确就是你说他是也是没有任何比赛资历的。 对， Luca 这个小男孩，他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只有24岁，然后他的因为他第一站就是这个第一个 round 出现之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妙，因为他的这个观众非常非常热爱他，包含他的每一首曲子结束之后，就是观众的鼓掌的那个时间非常非常长，就是非常的热爱他。然后关于他的评论也开始一直在传播，所以他在第一 round 之后就大开始在报道这个小孩子从哪里来。其实他非常非常微妙，是他从小有学过钢琴，可是没有认真学。那他的大概到高中的时候，他就不再弹钢琴了，因为他想要大学念文学，所以他大学去念了法国文学，然后也得到学位。之后念完大学，他才觉得，哎，我好像弹钢琴也蛮不错的，所以又正式的去拜师去学个钢琴。然后这个老师，那个他拜师是本来是一个俄国老师，可是学没多久，他觉得他教不下去，这个小孩太天才了，所以把他引荐成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俄国的，可在法国教书的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也觉得，哎，我百年也不没有到百年，就是也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学生，所以说希望他看看有没有办法机会，就是看看有没有那个机会 申请看看音乐大赛，可是没想到他大概训练三年多一点点，他没有跟过什么和那个乐团合奏过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大比赛的经验，他就直接来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然后这个第一轮之后，他第二轮弹得更好，非常非常好，把另外两首曲子弹到一首是几乎没有人听到的曲子 Mettner 的曲子，然后弹得大家觉得好亲切，然后又那个感染力非常非常惊人，然后另外把那个Ravel 就是那个拉威尔的加斯巴之夜，叶子加斯巴把弹的也是百年难得一见， 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 这样子 算是同样的乐谱，可是诠释完全不同。 对，然后所以观众非常非常那个热切的想要知道他的全部，所以开始有记者就去拍他在准备上台的过程。那每一个音乐钢琴参赛者在之前要暖手，通常都会练一些技巧啊什么。那这位老兄呢，他弹的是爵士，好，这个他的弹爵士这个资历要带回到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非常穷，然后所以他去一些餐厅打工，他端盘子，然后去那个超市去当收银员，然后另外他这个工作就是在那个 bar 里头弹爵士钢琴，所以这个或许让他让音乐的那个进展，或者他之后学习古典音乐更有那个全面的，或是一个视野比较远的这个透析音乐的方式，所以非常非常特殊。那他没想到他后来最后呢他得到第四名，柴可夫斯基的大赛的第四名，因为有很多的争议，因为他没有什么 reputation， 就是之前没有什么经历，然后他的真的手型啊跟那个音乐处理对很多官派的就是正统的音乐那个评审来讲有一点太重了， 太刺激了， 重口味。可是观众们还有在俄国比赛当地的这些爱乐者非常非常爱他。那到这个虽然得到第四名，可是他现在他的名声似乎比前三名都响亮非常多。 你说你还有去北京看过他现场？ 对，那时候疯狂的时候，对，也抓住他任何的讯息。所以那时候最接近，就大赛之后最接近我的那个音乐会是在北京，所以那个寒假我跑到北京去听他弹一首协奏曲。 哇，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就是 Luca 他要演奏一首就是爵士曲。 对，这是他的爵士乐。然后他演出的时候，假如你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录 像， 对，画面的话，他的这个脸跟刚刚在弹柴可夫斯基或古典音乐的那个是松紧度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弹那个柴可夫斯基的时候就是好像整个人都扭，不是，不能说，就脸非常的那个纠结的样子，好像整个情感都要放进去，然后好像他已经沉浸在那个 Tchaikovsky 的那个梦境里面一样，然后但又爬不出来。 悲情。 对，可是他弹爵士乐的时候觉得哦。 就像光夏那时候在在弹他的创作一样，很开心。 真的吗？我们来听一看，这是在俄国的演奏会的现场。 这欢呼声也真的太大了，所以可以想见在当时俄国观众是多么喜欢他，然后他在演奏他的 jazz 的时候就是完全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还有把握自己的帅气的，然后刚才有人说看到他脸好想摸他这样好皮肤好，大家可以那个上网去也许可以看看，就是Luca di Bach 这个法国的年轻新秀钢琴家的演奏，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会不见得评审喜欢，可是观众喜欢，那怎么办呢？我意思是说这个音乐这个东西要怎么拿捏， 也有两派 真的吗？ 对，有些觉得这个比如说巴哈的东西就不能这么弹，对，因为要在时代或是什么的那个历史这些的考量，人那时候就没有那个声音，所以不应该用这样现在21世纪的方式去思维。可是另外也有个那个 argue， 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人活过这么多300年， 不能确定， 没有知道 标准答案是什么， 对，标准答案是什么，所以一直有这两派的论争。 我觉得可能前者可能是担心就是说音乐通俗化过程如果都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的话，会不会有一天他就越来越削弱了他的原初的那个东西，但是好像也不见得，就音乐到底是贴近，有时候是贴近现在的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可是古典音乐它要 check 的那个条件就蛮多的，它不只是只有贴近人心这件事情，它还有曲式跟架构那些东西先不能崩塌。然后它那个东西才就是它的里头是不是有贴近人心的那一部分才会 make sense， 被表现出来。 对对对，所以那个东西应该是最巩固的建构。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人一生大概活就算你活个100岁，其实你也真的很难见证。 对， 如果真的有人可以活300岁的话就好，他可能就知道这一切的开始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下面要听，就是也是球球要介绍这个人，就是没有想到你会介绍Jimi Hendrix， 你要不要说一下他？ 对 ，Jimi， 他也是一个 Jimi， 你朋友？ 对，我朋友，我很非常崇拜他。虽然他的这个属性跟调调大概是属古典音乐，大家都没有想到古典音乐人可以接受的范畴，因为他大概被大家所知道他是迷幻摇滚的先驱。好，那他当然我觉得他可能用其他的方式让他的创作力更加的旺盛，可是他是一个天才也不为过，因为他真正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大概也只有像卢卡斯一样3-4年，可是马上就爬到顶峰，因为他有一个很就是他创造力十足。那他听说他也是好像不会看谱也不会写谱的人，所以他的创作非常非常零星，可是呢他的也是跟刚刚Nina Simone 一样，就是只要被他再度诠释的曲大概都会变成他的就是他的感觉好像是他原创的样，对，唯一的版本。然后他也跟 Nina 一样，就是他们的注重现场的演出，因为他每一次都不一样，然后每一次都是似乎都在燃烧自己。那他是一个摇滚，就是迷幻摇滚属性的摇滚乐手，可是他也是一个主唱兼吉他手，可是他那个处理吉他的方式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这么有 guts 去处理，他用到很多很多音色。其实刚刚在听那个 Nina Simone 的曲子，也可以知道他虽然只有他自己为他自己钢琴伴奏，他自己在硬和，可是黑人音乐之中那种硬达的那个状态，他一收他的那个歌声，然后他钢琴就硬达上去。我觉得那个硬达状态也可以在等一下你要听到那个 Jimi Hendrix 的那个那个作品音乐里头也可以听到这个端倪。可是呢他用到的声音就是可能是大家觉得比较爆裂的声音，因为他用到电吉他，而且他非常喜欢使用效果器，所以他用到很多很多的声音，然后再一直在应和他音乐之中的对话，那个比较激烈一点。可是他的即兴创作能力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也是因为一个古典的乐手，是因为我在国外念博士班的时候，那时候有跟一个 团体在演奏表演室内乐，所以我的 中提琴手， 对，中提琴手是一个黑人，然后他长得我觉得非常可爱，然后也是嘴唇厚厚的，他的名字叫 James， 可是他第一次说你可以叫我 Jimmy， 我说为什么你叫 James 要叫 Jimmy， 他说他崇拜 Jimmy 到无以复加、Jimmy， 所以他介绍 Jimmy Hendrix 给我，然后他甚至用那个中提琴可以去拨奏 Jimmy Hendrix 的 Purple Haze， 噔噔噔，就是那个那样子的效果，所以他介绍给我这个人，所以到后来我开始自己买了一张他的 CD， 我才那时候刚开始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个我没有听过的声音跟音色，可是后来发觉这个哦很微妙， 嗯， 这些我觉得乐器只是他们的手段，可是他里头音乐的那个创作源源不绝的能力，还有他们对一直就是在。这一段可是看到音乐远处的那个往前面继续走的那个路数、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嗯，我们来听看 的 啊 ，Catfish Blues， 叫鲶鱼吗？鲶鱼蓝调 ，Jimi Hendrix Life。 这是 Jimi Hendrix， 然后也是球球很喜欢的一个乐手。我们刚刚就在说他的一直重复的音型上面，他一层一层自己一直在他的那些即兴的时候，你就听到他在思考的那个过程。 对，很像那个梵谷的燃烧的丝帛， 嗯， 对，那个火焰感很重。 嗯，现在这个是也是球球喜欢的。目前唯一喜欢的台湾歌手伍佰， 不好意思这么讲。 他这首点烟也是蓝调味好重， 对， 嗯嗯， 这个是他最早还他应该是他第一张专辑还没有发的，之前的创作，非常年轻，他那时候还不叫伍佰，还叫吴俊霖的时候，然后这个是电影的配乐，也是我是也是好像出国之后才听到的这首曲子，我也觉得哇。 嗯， 台湾有这样子的创作者。 嗯，我们来听伍佰的点烟。 困甲作温顺是安怎？路哪这么远？我干那知影，路已真歹过日子，啥人知影将来是要去佗位？我干那知影，人出行路的日子倒退，我甘愿死命去交换一个知己，我的人脉渐渐。社会公约是道理，我有欺骗，甘愿破房来相遇，但是知己啊知己，你到底是伫倒位？手拿着一支最后点的烟， 嘿， 那消息。那光那亲像一生的命运，手拿着一支沾你点的烟，手拿着一支沾你点的烟。 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从 Jimi Hendrix 听到伍佰，然后之前是有 Nina Simone， 这些都是球球带来的音乐。球球作为应该算音乐教育工作者，然后我觉得如果有这样老师会觉得很幸运，因为老师不只是教你在教科书上的东西，也让自己也听很多不同的音乐。那我知道你也喜欢去旅行，然后而且你在旅行中也都会遇到音乐，对吗？ 这也都很奇妙的际遇。那我刚刚也提过我的音乐的这个探索非常狭隘，那旅行也是一个我探索其他就是非古典音乐的一个管道啊，所以我这边今天带了两首是最近去的这几年去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古巴啊，一个是葡萄牙。我先介绍一下古巴好了。那个我刚开始去古巴的唯一的概念就是那个 Wim Wenders 的那个乐士浮生录，我觉得在那种有点衰败的一个城市里头，就巴洛克式的那种城市里头，可是每个人有点像幽灵般的这样走过这样衰败的城市，然后它的海岸线那个海又是拍打过了堤防到他们的马路上头，这几个那个元素，然后再配上他们的有点凄惨惨 惨凄凄的这个声那个拉丁爵士，我突然觉得啊，这个地方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泥土的味道，所以我想去游历一下，所以我在那边待了10天。那在那边古巴给我很大的音乐上的感想是，我不是一个喜欢做功课的人哈，所以我看电影也是一样，看电影我大概不。通常我不会，我会先跳掉剧情大纲，先去看电影，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电影。同时，我在准备出国的时候，的这些玩法的时候，我大概那个 guide 我大概只看一半，我会留一些空白，我不想知道太多。那去古巴刚刚开始也是刚刚我讲到那个几个想法，可是到那边我没有特别去准备他的音乐是什么，可是到那边引以我最大的深刻的地方就是他们好多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可以组合在一起的那个敲击乐器，非常缤纷的敲击乐器。那他们最常听到有那个两只棒子一直敲，就是两个就接触起来一直敲，还有一些手鼓啊，崩歌鼓啊，空加鼓啊 ，congas， 这些鼓，还有刮铃啊，这些非常就是很少见到的乐器。那这些 把乐器翻成中文，全都查过了， 没有没有 哦，崩歌鼓就 bongo。 Bongos 还 Bongos， Bongo， Bongo 跟 Conga， 对对对，这些乐器，对啊，那这些因为我有上到民族音乐的课程，对，所以这些乐器来自非洲的那个系统非常明确， 对对对， 就是他们也很多很多非洲，他们在原地的他们的音乐里头节奏。分量非常非常重，然后很多很多声部在交杂在一起，可是又统合为一个听起来很振奋人心的那个节奏群，所以这个在当地我觉得非常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我觉得 你说到处都有人在演奏音乐，不是只有在那个 club 里面 ，club 里头也一直都有，每一个 club 都会有一团一直在演出，可是，在街边呢，在堤防边呢，都有人弹着吉他，然后或者就用手拍，或是拍吉他，或是拿一个那个我刚刚讲的双棍，就在那边敲节奏，或者就拍掌。所以整 个人都喜欢音乐， 对，所以到处就听到很多很多，走到哪边就是大家都。笑着看着你，然后笑着在弹音乐。可是我那时候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就是通常在其他国家游历，那在街头有人在弹乐器的，或者在唱歌的，通常会向你讨个， 对，是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的，对，所以要投钱。可是这些我觉得不好意思，是我当初也是想说，应该是唱完要跟我讨钱吧。可是多半他们都唱了很久以后，也是就看着我微笑，也没有跟我讨钱。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哎，有自己有这个想法很不好意思。 他只是很喜欢演奏音乐，很喜欢跟有人听，对，跟你分享， 对。 所以下面这个歌手，你说你其实认识他本人， 这个是在一个小镇叫做 Trinidad， 好像叫千里达，是中文翻译叫千里达。那个是一个也是殖民时期的，就是他们的建筑都是像殖民时期的大花窗啊，然后非常高的那个平房，就是挑高的平房，然后在商家也都零零散散，可是多半我。最后一天在那个小镇的时候，快要去搭车，然后在一个小镇，在一条路上逛，很多那个他们有一些店铺在卖一些给观光客的纪念品，所以我成天来看到那些就有点生厌了。可是看到后来转到一个街角旁边有一个房子，然后似乎里头蛮阴暗，我就进去看，他在卖画。那画是版画，可是不是街头常常看到卖给观光客的，就是那几种，像切格瓦拉这种，它有点抽象的，然后有点那个像 Africa， 就是有点对，要怎么讲，非洲的这种图腾，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非常有趣，然后后来就买了一幅版画，然后在帮我包装的那个桌子上，那个里头的那个卖画的那个男主人就这边包装。可是我看到旁边又有一张 CD， 那 CD 的脸不是就这个包装的男主人吗？我就说，哎，你们是同，就是这是你的 CD 吗？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还羞红脸说，对了对了。然后呢，他就说，那我说我可以听一下嘛，他就放一首给我听，然后又很不好意思的拿出一个讲座。就跟我讲说，这今年我才得到他们国家的一个叫 古巴的 音乐奖， 古巴 disco。他那个音乐奖项有点像我们的金曲奖里头最佳演唱者、最佳创作者，然后最佳，反正大概三个奖项吧。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应该算在古巴，在三年前应该算非常非常红的一个 歌手 人物。那他我就跟他购买了这一张他的专辑作品。那他又我后来也是用他们西班牙文查了一下他的资历，就是他一直被称为叫做古巴的吟游诗人。就是好，就是他好像到什么地方游历，他就会有一些感悟，然后把它写下来，算是应该古巴的不是流行挂的，可是有 民谣， 对，民谣，民谣。 他是叫什么名字？ Inti Santana， Inti Santana， 来听听他的歌，这是九九旅游时候认识的音乐家。 Hace lo que te gusta, cambiar el país, tener dinero. Propósito diabólico en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corazón, el mundo. Ja, ja, ja.Si haciendo lo que haces encuentras placer y quieres revolucionar lo viejo, no esperes bandeja de plata en oropel, trancazo hará que olvides monedero, trancazo hará que olvides monedero. Hacer lo que te gusta, cambiar el país.Tener dinero, propósito diabólico en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corazón del mundo. Ja, ja, ja. Si puedes en vida brillo mineral.Y tu pincha te da goce pleno, date con un bate en pleno pectoral, lo del país viene importando menos, lo del país ya te viene importando menos. Hacer lo que te gusta, cambiar el país, tener dinero.Diabólico en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el mundo entero. Pero si dominas lo de la nación con tu devoción al monedero, ya si te gusta o no te gusta, me da igual. De mi circunscripción parte un velero.De mi circunscripción parte un velero. 这个歌手叫做 Inti Santana， 来自古巴，也获得古巴很多音乐奖项肯定。然后我们刚刚就说，因为他本来有想来台湾演出，可是那时候我们就联络一些，好像也很难，因为单一个什么 live house 很难，除非像有像世界音乐节啊或者这种。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如果有主办乐节需要古巴的乐手歌手的话， 对，可以邀请， 因为球球认识他。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葡萄牙旅行有关。 对，去年我也是一个人跑到葡萄牙去了， 半个月，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也让我也受到一些文化上的震动，就是它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然后当然我也是预留一些空白为了旅行的时候去探索，所以那些我觉得这个旅程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人们就非常非常的很像台湾的就是早期的对台湾人，就是看到人啊，就是互相看到一个看起来像是旅客人，就是想不管他有没有开口，就想尽办法想要帮助他，然后问说从哪里来啊，然后对你要什么什么帮忙，虽然完全语言不通。那我在街上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想要指引我去他想要去的地方，那我觉得那个非常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暖心。还有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到很有味道的是他们的咖啡店。那他们咖啡店通常小小的，然后也不像那个里头多半没有什么装潢，可是他们大概喜欢那种枣红色或者比较暗沉的那个树板那个木板的装潢，然后有些会加上镜子反射，让它感觉没有那么狭小。那里头光线在早上的时候大概就是日光就透露出来一些，所以阴暗，可是那个就是里头的木头也是暗暗的，可是里头住的人倒蛮有趣味，就是多半都是年轻人很少在咖啡店里头常坐，他们就大概就是站着喝一杯咖啡就走了，然后通常在咖啡店里头坐的不是观光客就是老人家。那老人家也很有趣的是他们通常都会穿戴非常整齐的坐下来喝一杯咖啡，那有时候就是假如有带老伴的，然后互相对视也不太讲话，然后就默默的喝咖啡。那男生通常他们就穿一个西装外套，里头尽量露出比较洁白的这个衬衫。那个老太太呢，通常她会穿丝袜，然后呢穿着就是大概 one piece 这种洋装，然后系个很就是还一丝不苟还系了腰带。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你身处到另外一个时空时代的时空，就是那个 人们都还盛装出门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那里头很安静，虽然有人可是很安静，因为大家都没有讲话，而就在默默的就是花一点时间喝一杯小小的咖啡。那时候我在我很喜欢到处去跳蚤市场乱逛，然后我在跳蚤市场看到一张 CD， 这个 CD 的封面呢就是这个咖啡厅。然后我想我那时候还没有在旅行的那个半个月里头大概没有机会听这 CD， 我是回来之后才听。然后这个声音呢，还有它里头的演唱者，还有那个里头的配乐，它有用到手风琴，有 吉他，大提琴， 对，大提琴，这些好像又让我感觉到那个葡萄牙阴暗的咖啡厅里头，两个就是对望默默无语然后盛装的老人家在喝咖啡。 后来呢，九九才发现原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圣母合唱团。 对，我更不知道。 你真正是音乐真的都跟我们这是相反的顺序。 对呀、啊。 因为我们都是先看文温德斯然后才认识这个人。但是你是到那边真的到当地去买到 CD。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葡萄牙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Goodie. 是圣母合唱团，哎呦，好，怎么听几次都还是觉得好好听，然后就好像时光就暂停了，都忘了还要往下播。刚才这个是球球去葡萄牙旅行的记忆，先到了葡萄牙，然后在二手市场里面看到一张 CD， 买回家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他对葡萄牙的记忆。所以你真的有去好多不同的地方旅行过，嗯， 还好， 你有那个 还好，可是我就是不喜欢用跟团的方式， 嗯嗯， 对，就是留一些空白让自己去， 嗯， 找到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记忆。 所以其实很期待，就是你接下来旅行，然后旅行完以后可以再来。再来声音纺织机再介绍一下你在当地听到音乐或是诠释这个地方， 嗯， 因为发现你的观点都很独特。我说的独特是你没有受到什么污染， 哦，真的吗？ 就是你认识音乐方式都是透过，不是像我们这样东听西听随便听，嗯，然后就哦这个好，哦它好流行很红， 嗯， 你就是好像在一个很单纯的状态，然后你反而是藉由另外的方式去认识这个音乐人或音乐家， 嗯， 然后你是真心的喜爱他，并不是因为哦他很有名或者他曾经出现的哪部电影里面，嗯，你就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音乐， 嗯， 是你独一无二的方式，哈哈。最后这首歌你要介绍一下是 Damien Rice， 你刚刚球球还问我说，哎，他是不是也很有名？我说是他。好，那你要说一下， 对，他是我是看电影认识的，就是之前看好久以前看一个电影是 Closer， 他的片头曲，嗯，也是片头通常不是好莱坞式的或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明显目标立场的这个开头曲。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叫什么名字啊 ？Damien Rice 不是。电影里头 Closer 里头的女主角跟男主角的 那塔利波曼 对 跟 那个两个小时我头脑有点不论转，就是他们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他刻意放慢动作，然后这里头就放到那个 Demi Rice 的 Blower's Daughter， 对，这首曲子我那时候听到哎里面有大提琴在跟这个男的声音在应和，然后那个男生声音很慢很缓，有点哀怨，还蛮后到后来有点撕裂，然后还到中段之后又女生就悠悠的在和声，我突然觉得哇，哦，这个印象也是非常在其他电影之中没有看到，所以之后我就对这个到底是谁这个团体有印象，然后就开始找到这个 Damien Rice 这个人，嗯，然后我也是隔了好多年之后在茉莉二手书店的唱片的，那个 part 找到他的专辑，所以这个一直是我蛮钟爱的一张专辑， 嗯， 然后他们是爱尔兰的团体，我一直觉得在一个不同的国度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属于这个土地的声音，我一直觉得爱尔兰的乐手 还有或是 band， 他们都有一点那种凉凉的，有点像高原般的声音的音质，或是他们喜欢这样的音色，像那个 U2 啊， 嗯， 他那个 对 The Edge 对不对？他的那个他的吉他的那个 loop， 就是那个漩涡般的，也是那种冰冰凉凉，一直在 repeat， 有点那种。他们叫 delay， 是不是？ 嗯， 就一直在这样像漩涡般，然后有凉意的在喧绕。那这个Damon Rice 也是他的那个曲子里头有一些冰凉感。 嗯， 对， 真的耶， 是。然后他就是爱尔兰的乐手的这些，我自己没有接触他太多，可是我碰到不是我碰到，我收集的或是我在听的，好像都有一些这样子的本质。不知道是不是 好听耶，所以这首歌叫 Cold Water， 对 Cold Water 一定更冰凉，就是冰凉感。 然后今天这是我们要播的最后一首歌，也很谢谢球球今天来，你也就是整理好久，就是好从你的这些经验然后想分享的都是好宝贵的，然后希望下次我不知道是暑假还是寒假还是寒暑假，你可以放假的时候可以再来节目介绍音乐，有机会的话 谢谢 球球，谢谢，拜拜 拜拜。